吴奇战队看清了形势，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就极其顺利了。武臣这边非常从容地一改之前对星星这边的冷淡，开始主动攀谈询问星星的需求。星星需求什么？那无论角色的装备还是材料，叶修心中那都是盘算过的。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这是叶修这番重新再来时一直以来的风格。 之前和轮回战队交易200万的材料，清单各种琳琅满目，却也是叶修仔细审视过手头现有可用的资料后，一点一点敲出来的。星星战队比起很多草根战队，确实要强很多。2000万的收入说出去，吓死一街人。但要真跟职业队相比，那可就差远了。星星战队其实目前有一个很霸道的状况。 那就是在职的成员中没有一个谈论过报酬问题。是的，报酬。职业选手不是义务劳动，随着联盟的不断繁荣，选手薪酬个个都是水涨船高，年薪百万那不过是一线选手的程度。那些顶尖大神年薪多少，就需要各自的俱乐部去评估了。不计较金钱多少的职业选手当然也有。 但像目前星星的这几位，仿佛都忘了这事儿似的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星星的成员都没提过，当老板的陈果其实是记在心上的。只是作为一个荣耀粉儿，他大致还是知道目前职业圈是个什么样的薪金水平了。他不是有意忘记，他是真不敢正面面对这事儿。真把星星当职业队来操办的话， 他网吧的这点家当，哪养得起叶修这样的至高神？这个问题，陈果甚至有找叶修严肃的谈过。后来，叶修也就找大家也严肃的谈了一下。大致就是战队刚刚起步，百废待举，大家要携手与共，暂时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。面包会有的，冠军早晚也会有的，云云。 结果这话说完，还被大家鄙视了来着。尤其以魏琛叫的最凶，两个手齐出中指朝叶修比划：“哼，老夫1800万的身家，在乎你这点小钱吗？”至于其他人，唐柔笑笑说：“他有工资。”包子一边随口问了句多少，陈果连忙上去捂了唐柔的嘴。唐柔拿的那是网吧收银小妹的工资。 说出来简直是对职业选手的侮辱。众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，就连最初有问过这个问题的小手冰凉安文义，现在完全了解到星星战队的状况后，也并不操心这事儿。创业的初期总是不乏理想和抱负的，在这些美好的憧憬面前，谈钱反倒俗套了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 如果大家能一直是这个心态，老板肯定会特别高兴。叶修一看正经事儿是一如既往的完全说不下去，干脆也就不着四六起来。每个人的待遇问题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含糊着了。这个说到底都是自家的问题，大家愿意含糊那就含糊吧。可买材料买装备这些是对外的交易。 他们愿意含糊，人家交易对象可不愿意，所以叶修一直都是精打细算，每一分钱都要物有所值。今次找上无极战队，叶修一开始就没打算接手多少，就是奔着自己的需求去的。术士装备是他的主要目标，除此有一些后来发现的新需求材料，当然也可以看一看无极这边有没有。 因为翼展这个强力后台，无极对星星这边开始客气起来。叶修也没有罔顾对方的热情，开始更加热情地打问无极目前各种物资的状况。武臣毕竟是统帅战队征战的队长，这些后期物资无非也就是平时在俱乐部耳熏目染、强行灌输下来的。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清楚。 结果叶修这一系盘问起来，武臣最多的回复就是：“你等会儿，我看看啊。” 如此千辛万苦折腾到最后，术士利奥波特身上七件银装，叶修只看中了三件：披风、腰带、鞋。当然，这个看上说是叶修，其实是魏琛才对。魏琛是资深老选手了，自由体系，用不着叶修帮他操心。武臣以为电脑对面只坐着一个叶修。 其实哪知道还多着个老奸巨猾的魏琛，他以一对二，谈判几天没白了头，已经算是表现不错了。怎么只要这三件？另外四件也相当不错呀。其实就是利奥波特这个角色本身也是非常强力，4840的技能点，放在职业圈里也相当不错哦。武臣苦口婆心地推销着，他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。 因为知道隐藏在星星之后的翼展才是大头，所以无极战队近期的工作重点其实已经放在研究翼展上了，观察翼展那边的角色状况，估算他们的需求，从面上了解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谈判手码。所谓知己知彼，就是这样做的。翼展那边因为没有术士，所以利奥波特的银装恐怕翼展是看不上的。 所以现在武臣特别想把这全都收给星星，别说装备了，最好连角色利奥波特也一起收下。哼，4840，我们的迎风布阵技能点有4920，这种事儿你以为我会到处乱说吗？4940，武臣惊讶，4900点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技能点的临界值。 一直没有角色突破，但就在上赛季的季后赛中，轮回强劲的发挥就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角色实力上的提升。后来轮回方面已经亲手承认，他们的角色目前技能点都已经突破了4900，临界值已经被打破。但那是上年的冠军队，这星星一个破草根也有技能点4920的角色。 这战队到底有着怎样的来头啊？没错， 4920，所以你看，你们的角色我们完全是无用的，你就别打这主意了，行吗？就要披风、腰带、鞋三件。好吧，我先记下来，我们再谈其他吧。武臣已经有点无力了，就这术士身上的装备就来回扯了有3天了。 这可并不是星星唯一的收购意向，还有其他呢。你那天给我的材料清单，我们研究过，我觉得有点问题。谈判的扯皮都是从有点问题开始的。整整历时一周，无极和星星总算是达成了协议。术士利奥波特身上的三件银装、悔罪兜帽、披风、无尽哀痛、魂灵短靴。 最终以50万的价格交易给了星星战队。除此以外，叶修提供的一份材料清单，最后又是因为无极方面的这个没有、那个不够数，几经调整后完成了一笔20万的买卖。星星对无极战队的趁火打劫到此也就结束，总支出70万，得到了非常满意的回报。三件拿来即可用的术士银装不说。 20万的材料，那又是很多装备的基础。比较遗憾啊，你们战队和我们需求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点。达成协议以后，叶修这还心有不甘的和武臣说着。武臣一人单挑2个荣耀老骨灰，早都筋疲力尽了，随便发了个表情回应着。接下来呢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差不多该吃饭了吧。 我是说你的荣耀生涯有什么打算？武臣一怔，叶修突如其来的私人问题让他有些无所适从。无极战队的所有选手此时貌似都已经有所打算了，尤其何安。武臣有听说，貌似还有联盟内的职业战队对他感兴趣呢。可是自己呢？武臣真的不知道，他的荣耀职业生涯一直是和无极在一起的。 无极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无极战队没有了的时候，他该如何是好。 直到现在，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。吴晨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，这些天的积极忙碌同样也是在防止自己想到这些事儿。无极战队就要没有了，自己该怎么办呢？吴晨想着，目光四下游走着，这个熟悉的空间不用多久自己就需要搬离了，从此以后恐怕再也没机会回来了。 还准备继续当职业选手吗？ 屏幕上又跳出这样一行字，职业选手。吴晨突然记起来了，自己对未来也不是没有打算的。无极战队出局的时候他没有离开，他想的是能和战队一起再重返联盟，然后再高高兴兴地打上一个赛季，自己也就差不多了。他如今已经满25周岁，在电子竞技选手中已算高龄，虽然近些年荣耀的竞技选手寿命不断延长，25岁也完全可以再打一打，但武晨毕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，他清楚自己的斤两，原本水平就不算一流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反应越来越迟钝，手速越来越慢，职业这碗饭怕是吃不下去了。偏偏他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，那些退役的明星选手有好多依然在荣耀这个圈中找到了立足之地，可是对于他来说，也许从今以后和荣耀的交集就是每天下班之余在网游里娱乐一会儿，顺便回忆回忆自己曾经也是职业圈的一员吧。这样的日子真有点无趣呢。武晨想着想着有点出神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留意到屏幕上的聊天窗里又多了一行字， 不想离开荣耀的话也不一定非要当职业选手。 我还能做什么？ 我们这边的工会还是比较缺人呢。 工会？网游工会吗？